旧的青春，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，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，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，逃去你的海许下梦蜜语甜言，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，成全了你的心。 一个人生于混沌的年代，看到人们都活在一种蒙昧的快乐之中，起初他是格格不入的，可是很快他自己被卷入这时代的洪流当中，欢歌起舞，消灭了怀疑、个性还有他的自我，与世人一起狂欢，直到某天再次醒悟时，却发现早已失去独立的能力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杨乐《傻傻的》。 还是梦中被拥挤着上了车，车厢里满满当当，有的在说，有的在笑，有的在跳。我问我们要去哪里，大家只是唱着歌跳着舞。我问要去做什么，大家说寻梦的生活。我问何时能停下来，大家说他不会停下来。我问何时能休息，大家说你可真墨迹。也许是列车晃动，也许是音乐的感动，不知不觉身体在晃动，莫非我也在跳舞。有时候身不由己，上了车就别无选择，麻木了会变得快乐，傻傻的跟着唱歌。节拍转起来跟上时代，看看谁跳得更精彩，看看谁落后了时代。跳起来随着节拍转起来跟上时代，我们都不愿停下来，

笑着我的天长地久，陪我唱歌，轻唱你的情歌，舍不得短短副歌，心还热着，也该告一段落。还好我有我下一首情歌，生命宛如静静的相拥的河，永远天长地久。 过去总是给人萌萌哒的印象的鹿晗，在音乐上也展露出自己的野心。一首欧式电子的《某时某刻》，在展示自己声线优点的同时，歌曲也足够抓耳，辨识度十足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鹿晗《某时某刻》。 Catch me when I fall. Are you?Catch me when I fall. Are you? Someone will catch me when I fall. I know.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. 作为一年一度的乐坛盘点，当然免不了这一类歌曲，那就是神曲。从我的滑板鞋到甜蜜式的巨献，可谓引起一番不小的轰动。那么同样有现象级效应的神曲，还有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张世超《你把我的钥匙放哪里了》，和后来的《感觉身体被掏空》，这两首作品可以说是高级幽默，既是合唱的活化，也是恶搞的升华。一起来听到张世超《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哪里了》。 让世界漆黑，其实我很美，在爱情里面进退，最多被消费，无关同样的是非，又怎么不对，无所谓。 近年来，以我是歌手为代表的音乐类真人秀节目越来越火热，到了2016年更是井喷式的现象。薛之谦在中国新歌声惊艳开嗓，邓紫棋参加盖世英雄的触电电子舞曲，一起来听到这一首《给我一个吻》。 能否别把灯打开，我要这爱爱爱出没在漆黑一片的舞台，丑八怪爱爱在这暧昧的时代，我的存在爱爱 经过八九年代，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，只要是最好的音乐我都装进我的口袋，听 hip hop 听爵士写复古词，把你的批判念经谈到我做主持，我接受他们的真挚，就像你我的身世，也质问自己好多次去教污蔑的真挚，他为了理想为了热爱，为希望不被淘汰，也许还要经历很久的风吹日晒。 Sorry 是我来晚了，音乐是很神圣的，半条腿踏入早晨，这混血我躺定了，就像踩在烈日下的梅花砖，我的热情不被花光，一点不夸张，我要转身离我快来投个三分球，就让你兴奋的就在这原地翻跟斗，我希望你能为了自由可以敞开手，我希望你能为了真实 come on 跟我走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《女儿情》。 悄悄问声色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